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71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焚随喜回向品第31-4。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地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如实知水火风空十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具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若非三世，则不可以彼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可以过。以地界等法，自性不生。若法不生，则无所有。不可以彼无所有法，随喜回向，无所有故。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无明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如实知行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具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若非三世，则不可以彼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何以过？以无明等法，自性不生。若法不生，则无所有。不可以彼无所有法随喜回向，无所有故。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不识波罗蜜多，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如实知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具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若非三世，则不可以彼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可以过。以不识波罗蜜多等法，自性不生。若法不生，则无所有。不可以彼无所有法随喜回向，无所有故。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内空，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如实知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亦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亦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具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

未来、现在。若非三世，则不可以比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可以过，以诸独觉菩提法，自性不生。若法不生，则无所有。不可以彼无所有法，随喜回向，无所有过。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诸菩萨摩诃萨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若非三世，则不可以彼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何以过？以诸菩萨摩诃萨行法，自性不生。若法不生，则无所有。不可以彼无所有法，随喜回向，无所有故。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若非三世，则不可以彼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可以过，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法，自性不生。若法不生，则无所有。不可以彼无所有法，随喜回向，无所有故。是菩萨摩诃萨，如是随喜回向，不杂众毒，终至甘露，无上菩提。复次大师，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以有相为方便，或有所得为方便，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为邪随喜回向，此邪随喜回向之心，诸佛世尊所不称赞。如是随喜回向之心，非佛世尊所称赞故，不能圆满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能圆满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不能圆满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不能圆满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亦不能圆满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有不能圆满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故，不能圆满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故，不能圆满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故，不能圆满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故，不能圆满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故，则不能圆满内空、 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界空、善空、无边意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亦不能圆满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亦不能圆满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道圣地，由不能圆满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故，不能圆满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故，不能圆满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道圣地故，则不能圆满无眼、六神通，亦不能圆满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亦不能圆满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不能圆满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能圆满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由不能圆满五眼六神通故，不能圆满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故，不能圆满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故，不能圆满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故，不能圆满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故，则不能圆满严净佛土，亦不能圆满成熟有情，由不能圆满严净佛土故，不能圆满成熟有情故，则不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黑过，由彼所起随喜回向杂中毒故。佛测大师，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应作是念：如十方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如实照了功德善根，有如是法，可依是法发生无倒随喜回向，我今亦应以如是法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为正起随喜回向。儿时世尊赞具受善现言：善哉善哉善现，如今一位佛所作事，为菩萨摩诃萨等善说无倒随喜回向，如是所说随喜回向，以无相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灭为方便，无染为方便，无净为方便，无性自性为方便，自相空为方便，

进入净切沙等大劫，与如意云何？是诸有情有此因缘，得福多否？善贤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如是福聚，无数无量，无边无限，算数譬喻，难可测量。世尊，若是福聚有形色者，十方各如净切沙界所不容受。佛言：善哉，善哉。善现，彼福聚量如汝所说，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其无染着随喜回向，所获福聚甚多于前。善现，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起如是随喜回向，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善现，若以前福彼此福聚，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聚之分不及一，百聚之分不及一，千聚之分不及一，百千聚之分不及一，百千聚之诺由他分不及一，数分算分计分欲分乃至乌波尼沙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善现，彼诸有情所成就十善业道，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皆以有相及有所得为方便故。彼善男子、善女人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以无量种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给予资具，奉施预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及诸独觉，所获福聚皆以有相及有所得为方便故。彼诸有情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以无量种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给予资生上妙乐具，奉施彼去无上菩提诸菩萨众，所获福聚皆以有相及有所得为方便故。儿时四大天王与其眷属两万天子聚，踊跃欢喜，便起合掌顶礼佛祖，白言：世尊，如是菩萨摩诃萨乃能发起如是广大随喜回向，为彼菩萨摩诃萨方便善巧，以无相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无染着为方便，无思作为方便，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不堕二法不二法中。十天地士与其眷属无量百千天子聚，各持种种天妙花幔，烧香涂香散香，衣服璎珞宝窗翻盖，众妙珍奇，奏诸天乐以供养佛，白言：世尊，如是菩萨摩诃萨乃能发起如是广大随喜回向，为彼菩萨摩诃萨方便善巧，以无相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

胜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贬义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相应善根。若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相应善根。若安住苦圣地即圣地灭圣地道圣地，相应善根。若修习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相应善根。若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相应善根。若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相应善根。若修习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相应善根。若修习五眼六神通，相应善根。若修习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相应善根。若修习无妄失法恒诸舍性，相应善根。若修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相应善根。若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相应善根。若修习诸菩萨摩诃萨行，相应善根。若修习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相应善根。若诸弟子所有善根。若诸如来应正等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给予无量无边佛法。若诸如来所说正法。若依彼法修习施性戒性修性三福业事。若依彼法精勤修学得预留果得依来果得不还果得阿罗汉果得独觉菩提得入菩萨正性离生。若诸有情修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等所引善根，如是一切何及称量，以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有染着为方便，有思作为方便，有二不二为方便，现前随喜，既随喜已，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有善男子、善女人等，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普于过去、未来、现在、十方世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从初发心，至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入无余一般涅盘后，乃至法灭，于其中间所有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善根。若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贬义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相应善根。若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